没有治不好的病，只有找不对病根的大夫。那换句话说，之所以现在很多人的病啊治不好啊，那都是没有找对病根，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了。 嗯， 就像现在这个高血压这个问题， 这高血压可是常见病啊。 是， 嗯， 不光是老年人的常见病，别说现在老年人了，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得上了高血压。 嗯，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啊，从来没量过。我跟大伙儿说，你上了25岁，这血压是多少？您是高血压，您还是低血压？您得到医院啊，去量一量，量完了，自个儿呢就知道了。可能有些人呢，把这个高血压他不当回事儿，他吃上降压药以后啊，他就不去管他了，甚至于3-5个月也不去量一量。 嗯， 这降压药你吃着，它到底降没降啊？管不管用啊？不知道。那么现在，根据这个权威部门的统计，这高血压患者最后有80%以上是得了脑梗塞， 哦， 90%以上是得上了脑出血，60%以上是得上了冠心病。 嗯， 那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是同时呢也有高血压， 哦， 只是呢自个儿身上的这些病的轻重程度不同而已。 嗯，这高血压呀， 嗯， 它的危害真的是很大，产生的并发症可以说啊每一个都能要人命。 是，那我跟我公爹学医的时候，我公爹对高血压这个病当年就特别重视。他跟我说高血压这个毛病最诡道， 嗯， 说他诡道。哎，我当时挺纳闷儿，哎，什么叫诡道啊？公爹就说了，他平时叫没啥感觉，犯病了吧，你吃点降压药你就能给他压住。实际上呢，吃降压药只是控制表面的症状，病根没有去掉，你保不齐他哪一天就给您找一个大麻烦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所以呢，咱们要及时的体察这个病的病根，用中医的方法来解决根本问题。 嗯， 现在你看，正是高血压一些心脑血管病的高发季节到了，那咱们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，有心脑血管病的朋友，你一定不能掉以轻心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卖，你一定要及时的检查，防患于未然。 嗯， 不然的话，不经意之间半拉身体动不了了，你这后半辈子你悔不悔呀？你肯定后悔。 嗯，确实啊，这高血压的问题呢值得大家去关注，引起注意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药费减免通知：一、葛芥党参膏10盒及酵素粉5盒，享受药费减免1000元。此外，再额外赠送价值536元的葛芥党参膏2盒。二、葛芥党参膏20盒及酵素粉10盒，享受药费减免2000元。此外，再额外赠送价值1340元的葛芥党参膏5盒。特此通知。活动咨询电话：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，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高血压，我相信大家伙都非常熟悉了，很多人很多的家庭里都有这个问题。 嗯。 那大家伙怎么治的？我问问你。 那就是吃降压药。 可不是吗？ 嗯 啊，对吧？都是吃降压药啊，什么控释片、缓释片，还有什么联合用药控制血压，5花8门的。 嗯，没错 啊，各种各样的降压药那是琳琅满目。那您吃了这些降压药，最后血压治好了吗？可能有人会说，哎，徐主任呢，我挺好的呀，

骨头骨头有问题，脏腑脏腑有问题，这血管血管不通。你说说看，你这病是不是？ 哎，筷子呢？ 全是病。 完了，这是环脚疼，这膝盖疼，那脚脖脱水呀，脚脖疼。哎呀，这疼的简直不能走路，怎疼啊？ 压迫神经了，环跳也跟着疼了。 哎呀，这病跟我现在就这个，就简直没办法。后来我就请你讲课，讲太好了。 其实不是我讲课讲的好。是中医它真的是很神奇，就一把把的草你就给它搁在那个锅里熬出来那个药，它就能把病给调好。 完了还什么呢？还个便秘。尿频尿急啊，哎呦我天，别提了，大便干燥啊，哎呦我天，这遭老罪了，没有没有。完没有打开山路，喝香油，哎呀这胃这拉不下来， 这全干过了，这是民间的方子你都试上了。喝香油你也试上了。 便秘拉不来呀，那个憋难受啊！我天哪， 你的气虚、气不足、肠子不蠕动，它就便秘。 对， 你身体当中有湿气，它也要便秘啊。 对，你说真对呀、啊。我有时候有个不便干的，稀里吧也不出，也呀一点点的，看没？ 你 不气不足？ 你这个人到了80岁以后，元阳之气啊，其实在人的40岁左右。啊，中医有那么一句话叫做那个，人过40，天过5，气血亏虚，百病生。所以就看你这个人的元阳之气足不足，为什么要补？你补了元阳之气，你这个人的命他就能够救回来，有的时候就能够给挽回。那您现在治了吗？ 治三个以后就好多了。 你看， 完后来他就好了，就行了。 那挺好 啊，我说我都治好了，我现在血压不高了， 血压不高了， 85，最高140，这不挺好吗？ 太好了，老年人 太好了吧？ 咱们 完全便秘好了， 这个血压不错 现在大便好了，一天一次两次，挺好的。 你看多好 啊！完我这尿频尿急的现在好多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。完了我这口一口臭，明白？我以前没有，最近有口臭。完了我就吃那什么，奶奶你说有味儿。我今天我说还有白酒，就是到跟前边奶奶没有了，你看没？ 你看， 又好了，又上好了，我可高兴了呢。 那你用着挺好，但今天为什么还跟我打个电话？就是告诉我用着挺好。 我现在还什么呢？我就这个腰椎和那个腿还疼我这好一些，但还疼。完了我就让那什么元阳给我定了 怎么样感觉？ 开始好多了。 啊，好多了， 太好了。 太好了，是不是？ 你说，那我还用什么？还用吃别的不？ 不用了，您就慢慢的先吃着，它就成啊。 徐大夫，你看我这多了，我很高兴。 我跟您说，我跟大伙儿说过一句话：能不让大伙儿花钱的地方，我不让大伙儿花。你用钱的地方，你用一定会发现你这个钱用的值，因为你用了以后，你这个病它逐渐的好了，这就是用钱用的值。所以你会觉得我现在不像是80岁的人了，是不是？腿脚利索了，自个儿就觉得轻巧了，自己就心态也特别好。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？ 那好了， 哎， 谢谢你啊， 不用谢， 太好了， 哎，好，再见， 谢谢你，再谢谢你啊， 哎，再见， 走啊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对啊，你好，徐主任。 哎，你好，请讲。 我说话你听着了不？ 听着了了。您是哪儿的朋友啊？ 听着了了。我是唐的，我说把病情跟你先说说。 您说，这位朋友， 我是糖尿病。 糖尿病， 能有7年之久啊！我还有的糖尿病足啊，就是这脚比较什么的，所以别的都行还。你咋用上你这个那糖药两副 啊？ 又后期吧，用那个大补元阳大补 用上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 哎呀，那太好了呢！ 那太好了啊啊啊！ 也不干燥，这也不干燥了，也不便秘了， 也不便秘，也不觉着干燥了， 不干燥， 都觉得很好，很舒服。 别人说我的脸都光光了 说你的脸色都